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情绪不稳定和偏食有关吗？ 哎，老公，咱儿子有点越来越不听话了，你得管管。 我看哪都是你惯的，光吃饭上就看得出来，他想吃啥吃啥，老是由着性子。 什么呀，那跟脾气不好不听话有关系吗？ 你还别说啊，这偏食也能导致孩子情绪不稳定呢。 我不信。 不信不信就问问咱们 AI 专家你就知道了。 成，那让专家说说吧。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听到了。孩子偏食会造成某种营养物质的缺乏，的确会对孩子性格有影响。有些孩子偏食含有酪氨酸和水杨酸盐较多的食物，如挂面、糕点、杏等，或偏食有较多调味品的食物，就易有任性、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等多动症表现。偏食荤菜的孩子，血中5-9色胺水平升高，会产生暴躁易怒、喜动好斗、不听劝阻等不良表现。偏食甜食的孩子，消耗了体内大量维生素 B1， 会使丙酮酸乳酸蓄积，出现情绪不稳定、好哭闹、爱激动等表现。 行了吧，专家说的不会假吧？ 哟，那以后还真不能让孩子想吃啥就吃啥了。那专家，孩子已经偏食了，那怎么纠正呢？ 一，家长应注意烹调方法，食物要多样，烹调时要做到色香味俱全，引起孩子对食物的兴趣。如除了白煮蛋外，还可蒸蛋、炒蛋、煎荷包蛋等。不爱吃蔬菜的孩子，父母可将菜剁碎后放在粥或饭内给孩子吃，也可在孩子喜吃的食物中夹杂些他不爱吃的食物。 哦，得多样化。 二，吃饭时家长要善于诱导，家长在进餐时应有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孩子荤素菜均食，有啥吃啥。对那些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家长要耐心告诉他们，吃了蔬菜会长得高，身体好。家长的语言暗示对孩子影响较大，所以父母在相互谈论时，可以利用孩子在的场合下多谈偏食的害处。对那些偏食较顽固的孩子，家长不要用强制手段硬逼孩子吃下他不爱吃的食物，否则造成逆反心理。可采用奖励的方法，比如吃了他不爱吃的食物后满足他出外玩的要求。 哟，善于诱导。哎，我说你别老逼着他吃饭。 三，家长首先做到不挑食，在与孩子吃饭时要避免说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否则在孩子的脑中会印下爱吃不爱吃的不良习惯。 得了，谢谢啊专家，这几点啊我们记住了。 哎，太谢谢专家了，我们以后啊就按您说的办。 没错。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学生的问题一时解答不出来该怎么办？一，教师应该对学生的提问给予鼓励和支持，要注意保护他们的求知欲和主动思考的积极性。二，如属于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发动并鼓励学生集思广益讨论解决；如不属于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教师可委婉地告诉学生，课后再解答。三，如果确实解答不出来，一定要真诚地告诉学生，老师一时回答不上来，等课后查找有关资料或请教一下别的老师，下节课再给学生做解答，切记有意避开问题不予回答。洗眼液不适合一般儿童使用。你平时一定在广告或者是身边见过这种东西，小小的瓶子，把液体倒进杯盖中，往眼睛上一扣，然后一转，没多久眼罩杯里就会出现很多小颗粒的脏东西，这就是之前风靡起来的洗眼液。不少家长也给孩子买过，但是洗眼液真的对眼睛好吗？医学上的洗眼是一个活水冲洗眼表的过程，是指冲洗结膜囊，也就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通过系统的操作，将医用的洗眼液冲入结膜囊，然后在外眼放置一眼杯，以便上述的液体冲洗眼表之后自动的流入眼杯内，确保不会污染眼睛。这是在结膜角膜受伤时或眼科手术前，通过冲洗除去结膜囊内的异物或分泌物，其目的是减少眼的伤害，避免感染，保证手术顺利进行以及手术效果。同时，洗眼具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应先把眼睑翻开，运用医用的洗眼液把穹窿部等容易藏污纳垢的东西洗干净，并且需要由专业人士使用专门的洗眼器进行操作，而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随便弄个小杯子倒满药水捂住眼睛，然后随便动一动眨眨眼就可以的，千万要注意。根据世界经典文学改编小飞侠彼得潘来了，这部剧改编自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巴里同名作品，虽然是一个童话故事，却向大家表达了亲情和成长的深刻主题。这部剧在视听丰富、明快欢乐的基调里，将母爱的伟大、成长的幸福传达给孩子们，让成年人也能感受到不老的童年，在剧场中找回自己最初的童心。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4-5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北京欢乐谷圣诞特别演出来了。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作为米小圈首部志趣成长系列儿童舞台剧，自媒体曝光以来不断得到全国乃至国外演出商运营商的邀约。本剧已经获得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登陆北京首演。牛年百场巡演计划已经走过近半，作为在米小圈产品树中目前唯一的版本，舞台剧版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受到了文化及教育部门、媒体、业内人士、演出商、运营板块、孩子及家长们的密切关注和热忱期待。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地点就在华侨城大剧院北京，目前还有18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现代学校教育以其集中化、制度化、高效化等特点，迅速成为主流的教育形式。但事实上，家庭教育才是最终的，也是唯一能够始终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形式。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 家庭教育有了更多的法理依据。如何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让法律条文更具执行力呢？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这份标准有怎样的亮点？如何建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家、校、社如何协同起来，打造价值认同、和谐共生的教育共同体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研究员霍雨佳的观点。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中国儿童中心的霍雨佳老师啊，来聊一聊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呢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那么我们看到啊，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呢，它还梳理出了四个维度啊，18个基本领域和49项基本要求，内容呢可以说非常丰富了。也包含了儿童发展与保护、家庭与家庭教育，那么其中呢也有关于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这方面的内容。那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基本要求、基本领域还有四个维度啊，有哪些亮点呢？ 好的，我也引用一句，我们在发布会上哈，一位专家老师给我们这个标准的评价，他也是专门说到了我们这四个维度、18个领域和49项基本要求，用他的话来总结呢，说，有创新性，有时代性，同时兼具科学性，哈，我们这个亮点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一个综合的素养和能力呢，做了四大模块，就是有专业伦理与道德，尤其这个亮点专业伦理与道德哈，其实我们传统上呢，教师也好，专业者也好，一般会从三个维度上，就是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这次我们专门加入了专业伦理与道德，也是为了强调这一项工作，它是在做人的工作里面的一些这种专业特点，包括专业自律和专业自觉，既包括遵纪守法，尊重家长，尊重隐私，要引领家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哈，不要越俎代庖。同时呢，也强调了自身的这种对专业的这种认同啊，专业的自我的发展啊，专业的为社会服务的这样的这种责任感等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算一个亮点哈。另外呢，从整个的领域的这个和基本要求来看呢，其实我们体现了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家庭教育的这个生态学的维度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就是我们用的是家庭的生态学的这么一个理论。其实我们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及家校社协同的，以及国家的这个政策和法律的，包括整个作为指导者他本身该有的这种基础通识性的知识，以及家庭教育指导者该有的这种本体性的这种知识啊，所以这块呢也是我们做的一个一个设计吧，我觉得能够体现出来一个以儿童为中心、家庭为本位的家庭生态学的一个视角哈，这是第二个特点。另外呢，我们呢也专门的去思考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这样的一个行动主体，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应该具有的问题解决的能力。所以另外我们是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去看专业能力的发展的，比如说他遇到问题的首先的一个研究和分析的能力，然后他做指导活动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和实施的能力，另外他的 评价与反思的能力，这是从一个一个系统性让它闭环哈。同时呢，它个体来说要懂得咨询和传播知识，要懂得沟通与合作，同时呢要强调自身的这个专业发展。所以专业能力我们是从问题视角来看的。同时我还想说第三个点呢，就是标准呢，我们觉得有这么几点依据吧。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习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这个给家庭教育做最基本的定位哈，给我们家庭教育的指导作为总的纲领。同时呢，就是国家颁布和制定的有关家庭教育的政策和法律，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家庭教育领域里面比较丰富的这些年的一些研究和发现啊，做了一些梳理哈。另外第四呢，我们也从发展性的眼光，发展性的方面去看社会发展、社会文明，那对家庭教育有什么需求，这也是我们制定这个标准的一个依据。另外呢，就是家庭，就是我们也参考了一些教师的标准，教师的专业标准为依据哈。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这样来做出来的。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它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明确了新时代合格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那么也为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等工作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那么您认为哈，怎么样能够判断这个家庭教育到底做得好不好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依据呢？或者您从您的专业的角度啊，是如何理解什么算是比较好的这个家庭教育呢？ 他的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我觉得没有那么难。用我们有位专家的说的话哈，我很同意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现在家庭教育的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一个正常的孩子，而非一个打引号的优秀的孩子，或者是一个特长的孩子，甚至超常的孩子。对，我觉得他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一个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所谓什么是正常的孩子呢？其实我觉得咱们促进法里面有很好的一个确认哈，就是对家庭教育是干什么的一个阐释哈。我觉得这个阐释我非常的赞同，也非常的认可。我觉得是这一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吧，或者是一个亮点哈。就是说大家看啊，就是家庭教育法中啊，是对家庭教育是怎么来界定呢？它是说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啊，为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健康成长啊，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哈，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养、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所以其实一个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其实你就看这个孩子是否有好的品行、有好的习惯、有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有自助助人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很好的，这个家庭教育就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以另外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就是这个孩子的非智力因素培养的好不好。这是谈到的家庭教育。另外一个家庭教育指导者的指导工作做得好不好，我觉得也有个标准，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在我来看呢，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你帮助的这个家长或者你帮助的这个家庭，你看到他们是在，如果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这种反思、自己的这种觉悟自己的这种成长去面对他的家庭教育的这种工作或者这个事业的时候，你就是成功了。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并不是在使劲儿的在帮 这个家庭做什么或者家长做什么，而是他使到的劲儿正好能够让家长能够自觉主动的变得更好，能够自觉主动的自我去成长，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家庭教育指导者。 嗯，是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自主性哈，不光是其实现在说孩子要有自主性哈，如果让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自主性啊，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这种习惯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呢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也颁布了，那么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会正式的实施。那么您认为如何能够让不管是立法也好，还是由这个中国儿童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推出的这个标准也好，或者是课程也好，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落地，真正的服务于这个千家万户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问的特别好哈。一方面呢，从立法到标准的研制到课程，这个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作。如果光有立法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工作吧也比较应景，或者是说生逢其时吧。正是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就是把这个立法的工作它当中的这种内容这种要求变成我们具体的科研工作。也同时也有人把他这种科研的成果把它转化为这种实践性的行动。那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标准，我倒是觉得就是在基于对立法的这种内容和精神的充分的理解，然后我们研制，通过专家团队一起研制这个标准，然后同时以这个标准为依据再编制一套这种基础性的课程，那这就是一个打通了这个系列。但是光有我们这样做是不够的，当然我也相信有更多还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团队也都在做类似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要把它建立。另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宣传，要加大宣传，要加大这种正向的这种科学化的也是权威化的宣传哈。因为确实现在我几乎恨不得不能说每天吧，也经常有人在问我说霍老师你帮我们看看这个课程值得学吗，这个指导师是国家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才是科学的，它有一些什么样好的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好的课程，包括有好的研究发布，这个如果让更多人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对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性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的话，我觉得这个立法里面的这种愿景其实就是让家庭教育能够科学健康良性的发展，这样就比较好，所以宣传也是很重要的。 是，就像您所说的哈，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我们看到关于家庭教育的这个指导或者儿童的心理学啊等等，是存在一个市场上良莠不齐的情况哈。那么如果真正的大家能够知道有这样的标准，可以按照科学的维度啊去做一个评判的话，那么可能在实际操作当中呢，会有一个依据哈，也会更加的踏实，那么这个家庭教育的工作也会做的更好一些。 我再补充两句哈。刚才关于就是如何让立法标准课程真正服务于千家万户哈，我一个是说要有一些这种上下串联的这种工作哈，把这种法规啊精神啊落到实处，另外呢要有宣传哈，还有呢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家庭教育的学科建设还有这种科学研究还是很不足的，这种学科的建设能够帮助这个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的